的就更加爱，太容易来的就不理睬，其实谁不想遇见真爱，爱的绝对，爱的坦白，以为遇上了就会明白，但每次他只留下惊鸿一瞥的感慨。有我越来越不懂爱，岁的我虽然一个人过你过得够精彩，偶尔才想谈恋爱，然而爱总是乱了节拍，我只能够瞎猜，也许能中了头彩，中了又觉得奇怪、哎、得不到的就更加爱，容易来的就不理睬，其实谁不想遇见真爱，爱的绝对，爱的坦白，以为遇上了就会明白，但每次他只留下惊鸿一瞥的感慨。我越来越不懂爱，得不到的无所谓，就算是自我安慰，没必要伤悲、哦、得不到的就更加爱，太容易来的就不理睬，其实谁不想遇见真爱，爱的绝对，爱的坦白，以为遇上了就会明白，但每次他只留下惊鸿一瞥的感慨。越来越不懂爱，以为遇上了就会明白，但每次他只留下惊鸿一瞥的感慨。我越来越不懂爱， 是阿杜。 我可以累，但我不要后知后觉。我可以妥协，但无法放弃坚决。我可以了解，但拒绝安抚的都是心扉。我可以从头到尾去鼓动做个享受枯萎。 细胞分裂有点像真实的我倾斜，我是天蝎，我是蝴蝶，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来做掉偶尔铭心刻骨繁衍不合的飞，需要分裂有点像真实的我倾斜，我是天蝎，我是蝴蝶，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来明白温柔人只是我最完整的智慧。 Here we go now. Go, go, go, go, go. 我可以累，但我不要后知。 觉。 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摆出了后为你是刻苦繁衍不可的飞，细胞分裂的像真实的我倾斜。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白银般温柔，只是我最完整的机会。细胞分裂的像真实的我倾斜，我是天使，我是蝴蝶。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来照亮我为你是刻苦繁衍不可的飞，细胞分裂的像真实的我倾斜，我是天使，我是蝴蝶。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来明白温柔只是我最完整的机会。 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房，那个的那扇窗口。我静静的放着你给我的 CD 音乐当作背景，怎么唱都不再煽情。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张着嘴不理你像个机器。你的世界，我的日子，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过得太快，来不及。

课的时候，自己的脸孔还在想那个球怎么老是投不中。睡了十分钟，大家开始倒数比赛，谁先冲到福利社？ 怎么停留回忆总是出现在我想起之后，这样稚气的面容现在还有没有？怎么冲过如此念旧的尽头，在离开之后，场景仍无法迷失口。 想那么多，反正学不上。伸手上白色的发箍，还没融化的时候，悄悄跟站在背后，希望了上帝保佑。 劝自己别再孬种，满三年像早八步，八八八八八八步，也该送到大手中。 刷刷牙，洗脸后，早餐从来没吃过。隔壁巷子的女孩已经出发，再晚点就来不及交通，经过金家剩下休息过后。 大手巾还好还好。 现在我想起之后，这样稚气的面容现在还有没有？怎么冲过如此念旧的尽头，在离开之后，伤心仍无法迷失空洞，还没变过。 从前怎么拒绝时间的相见，是谁画面不敢重演。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人带了开心给自己喝，不用再讲，本身都平常，麻木去满意形象，什么都该向好处想，工作生意里爱受伤， 资讯开启全新一天。 Hello， 各位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九六九资讯 Update。 首先关注今日头条。截至目前，除了西藏之外，全国各省份均整体或部分接入了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结算系统，开通了160个地区和1008家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日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总局通告了3批次的乳制品不合格，已经要求北京市食药监局责令召回，并且依法予以查处。截至目前，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已经开展了1个月的时间，28个调查组一共督查了8447家企业，发现5594家企业存在环境问题，约占检查总数的66.2%。近日，社科院城环所副研究员王业强在谈到2016年主要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指标时表示，在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明显领涨，热点二线城市的涨幅出现了补涨，其他城市表现相对平稳。 的记忆

日丹斯 VR 电影展聚集全球顶级 VR 内容，一场电影科技的视觉盛宴，亲子情侣游玩的绝佳去处。活动地点：北京市798艺术区陶瓷三街的艺术工厂。展示截止本月25号。活动咨询：131-4135-9997，131-4135-9997。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晚风轻拂澎湖湾， 收听经典，收获感动。大家好，我是卓依婷，收听经典音乐，敬请锁定北京 FM 969。 上一点点幻想，也是火火的沙海上，也是家一两对吧。 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 过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 用心体会，记录生活，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九六九看微博。嗨，你好，九六九主播雨阳陪你一起刷新微博。央视新闻网发表，隔壁邻居小明期末又考了第一，王大妈的孙女儿钢琴她过了十级。最近啊，九岁男孩吴耀杰的一首原创歌曲《我只是个孩子》将自己的压力是全部的唱了出来。那听完歌曲后呢，很多的网友都觉得在孩子的童年中啊，快乐比成绩更加重要。也有人觉得孩子缺少自制力，过于自由对孩子也不好。对此呢，你怎么看？来看网友评论。刘清杰说，对于孩子的教育要该放就放，该收就收，做到收放自如。我们都想要孩子优秀，但是却从来没有走进过孩子的内心，大人都感动了。妞妞说，现如今给孩子的压力确实太大，我认为让孩子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儿，并不等同于让孩子缺少自制力啊。对孩子的早期教育十分有利于儿童的成长，不过呢，首先也要培养未成年人良好的品德和做人的道理，从孩子的兴趣出发，循序渐进，打好基础知识，培养技能，这也为将来就业和自主创新提供有利的先行条件。继续刷新微博。环球时报发表，最近深圳开了一辆表白地铁，还有单身专用车厢。那近日呢，深圳开的这个地铁表白专列啊，将在一号线运行一个月，每天呢是巡回行驶，里面还有单身的专用车厢，有上千条表白中对喜欢的人表白，对父母的表白和对同学的表白等等。那网友就说啊，单身车厢扎心哈。对此你怎么看呢？来看网友评论。难吃姑娘说，坐上了这个地铁就能脱单吗？大眼儿干瞪小眼儿说，喜欢这种车厢，如果好的话每天都有好心情。其实不管是噱头也好，真的制造表白的机会也罢，只要进入地铁的时候你开心就好。爱生活，爱微博，我是主播雨阳，九六九主播陪你看微博，听听资讯，听听歌。 我就站。

往日又重现，我们流泪忘返在北疆湖畔。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很多人对现状都有千万种的不满意，但有人喜欢拿顺其自然、随遇而安来安慰自己，敷衍人生道路上的荆棘坎坷，但却不知道真正的顺其自然是竭尽所能之后的不强求，而非两手一摊的不作为。与其对当下的生活满腹牢骚，不如努力地去改变现状。

像是不倒翁，明明已是扑空，再尽全力补足。旁人从不赞同，连情理也不容，仍全情投入，伤都不觉痛。如穷追一个梦，谁人如何激进，亦不及我为你那么勇。 大家好，我是崔健，欢迎收听北京 FM 九六九，我在调频九六九与你们不见不散。

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969旅行者。五月正值暮春初夏，到处都已经是一片浓绿，但这里却还是一派早春的景象。白雪尚未完全消融，大地已是一片新绿。天山的冰雪，喀纳斯的神话，古兰经的诵经声，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热风，但这里还有着你不知道的绝美五月。这里就是风姿卓越的新疆，避开八九月的人潮，在这个暮春初夏的五月，来一场风花雪月的新疆之旅。喀拉峻大草原，远处是茫茫雪山，而近处却是花开一片。空气里嗅到的是清新的花香，目光所及之处尽是生机，各种颜色的花在这个草原上灿烂地绽放着。远处的云彩和着风儿，像是唱了一首悠扬的歌，牧马人随歌向前。赛里木湖背靠雪山，湖边是广阔的草原。即使你看过了喀纳斯湖、西藏的纳木错，初见赛里木湖时也会被它的美所惊艳。每年的五月，赛里木湖的冰雪渐渐消融，变为湛蓝的湖面，西海岸的五颜六色的野花相继绽放，此时的赛里木湖是人人向往的仙境。而在巴音布鲁克，这里有九曲十八弯的最美日落，晚霞映红天际，水面闪闪发光，传说在这里看过日落的情人都能终成眷属。而天鹅湖宛若一个仙子，纯洁素净，五六月可以近距离的观鸟，景色绝美。在天山天池，湖水如碧玉般的纯净，朦朦胧胧的雾气笼罩着湖面。五月里，岸边的小花竞相开放，点缀其间更加美丽动人。湛蓝如镜的湖水，重重叠叠的群山，再加上周围茂盛苍翠的森林，让这里的一切仿似流动的青山水墨画。黄沙淅淅，裙摆飘飘，骆驼铃响，梦里回故乡。来到新疆，库木塔格沙漠是一定要去的。库木塔格沙漠有绿不退、沙不尽的奇观缩影，是全是古楼兰王国消失的一片圣地。徜徉在沙漠的怀抱中，一眼望不到绿洲。在喀纳斯风景区，一条河，一片森林和草原，一个古老的民族和村落。喀纳斯风景区有着幽深肃穆而又处处充满生机的景象。五月的湖水冰雪消融，湖水幽暗，随舟山的植物泛绿成碧蓝色，而天空飘散着淡淡的薄雾，恍如置身仙境一样。中国自古便有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的说法。如果你错过了杏花开，那在这里还有更多的花香在等着你。位于伊犁境内的那拉提草原，远处是圣洁的雪山，牛羊遍地，一派生机勃勃的姿态。雪山茫茫，繁花如画，路边悠扬，黄沙纷飞，湖水恰似碧玉，晚霞映彻天际。在这个初夏，如果你不知道去哪里旅行，那不妨跟着969旅行者来到新疆，这里有你想要的所有的诗情画意。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 我是宇阳，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就是这样。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